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31号，星期二，农历正月初四，北京多云，5度到零下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春节务工返岗流、探亲流叠加，春运公路铁路迎来新一轮出行高峰； 海边休闲登高望远、逛庙会、游古镇，各地旅游市场红红火火； 预计未来几天全国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良好，环保部对年三十前后部分地区重污染天气作出解释； 新春走基层，记者回访河南安阳和江苏阜宁2016年受灾地区，灾后重建快马加鞭。 新春伊始，甘肃康县村民打起致富擂台，争当致富路上先行军。 特别策划《春节异乡人》第四篇《新义乌人》。 新闻观察：春节期间，舌尖上的浪费有回潮迹象。 系列报道《中国年冰雪热》播出，冬奥会筹备迈上快车道。 马来西亚沙巴州沉船事故获救者均无生命危险。 以下是详细内容。 俗语说369往外走，昨天开始务工返岗流、探亲流相叠加，不少地方迎来节后首波返程客流高峰。请听央广记者王凯的报道。 30号节后铁路客流有所回升，全国铁路发送旅客744万人次。作为全国外出劳务输出大市，安徽阜阳已经迎来了客流小高峰。记者从阜阳火车站了解到，当天的客流以务工流、探亲流为主，方向主要集中在宁波、广州、北京等城市。阜阳火车站营销科科长程涛： 车段方面，我们日常在开20个钟，我们春节前开40个钟，又增加了18个临时自助售机票，满足旅客的售票。另外候车方面，我们在广场也搭建了3个临时候车室，候车这个里面也设有电子导向、座椅呀、茶水呀。等等，满足旅客的这个需求。 节后出行旅客逐渐增多，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已成功预订但尚未取票的旅客，请尽量提前办理取票手续，以免在取票高峰时因取票不及时而耽误行程。春运期间，铁路车站和列车加强了实名制车票查验工作，请广大旅客妥善保管好车票，在候车乘车时保证票证人信息的一致性，以免影响出行。公路方面，交通部路网中心预测，未来几天客流高峰造成的拥堵路段主要将集中在大城市周边的进出城高速公路，还有城市机场高速公路以及通往热门景区的局部路段。交通部路网中心路况分析员庄园： 那像北京境内的京港澳、京沪、京通快速，长三角地区的京沪沈海、长深高速，那以上这几个路段都会是易堵路段，提醒您要提前做好线路规划了。 此外，交通运输部30号表示，根据近几天对于水上运输情况的监控显示，今年国内水上客运呈现集中式爆发式增长，渤海、轮渡等重点区域旅客人流集中，境内水上旅游人流大幅上升，旅游需求旺盛。交通运输部将加强现场监管和水上巡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章行为，严禁三无船舶非法营运，严禁非运输船舶载客，加大执法力度，全面加强水路安全监管。 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前四天，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累计25810万人次，同比增长14.2%。实现旅游收入累计3160亿元，同比增长16%。而海边休闲、登高望远、逛庙会、赏古园、游古镇等成为热点，各地景区迎来一波客流小高峰。请听报道。 山东青岛海边游客摩肩接踵，听海涛、观海景，海边发呆，尽享阳光、沙滩、海浪、清新空气，游客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家是重庆那边的，第一次来看海， 海天一色白茫茫的，视野特别开阔，心胸也开阔，这人的这个思想都可以放开了。 逛庙会、尝美食、观民俗，江西南昌周边地区游客纷纷涌进南昌赶年集，特意来南昌旅游的外省市游客也不少。南昌九龙湖新城新春庙会的4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演出让游客们如痴如醉。来自广东深圳的老年游客万祥： 充满了年味，很高兴，文化生活啊也充满了精神的色彩。 浙江魅力古镇游、美丽乡村游火热， 吴昌硕故里，安吉县张吴镇丰富而独特的民俗风情吸引来大批游客。在昌硕广场上举办的年会文化味浓，现场书法交流体验让游客感觉很新鲜。 知道这里有这个年会吗？挺好的，挺有年味的。 特别好啊，我就特别开心。 河北省各地也迎来了春节旅游高峰，邯郸市广府古城游人如织。 初一在家陪父母，初二回娘家，今天初三正好一家人出来玩一玩，放松放松，挺好的。 天气持续晴好，黄山风景如画，江苏游客蔡慧感到不虚此行。 我们家八口人全部过来到黄山来玩，大家都觉得非常开心。 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王国银介绍说， 根据监控情况呢，我们合理的进行调配，注意游客的分流截流，疏导保证游客到黄山来游得舒心，玩得痛快。 春节期间出境游游客也很多，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迎来出入境大客流，办理手续的游客排起长龙。 环保部预计春节假期剩余几天，全国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较好。针对前期京津冀发生的重污染天气，专家解析，主要源于部分大企业没有停工和农村气体排放量上升。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环保部数据显示，除夕到大年初一，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超过三分之一城市出现重度以上污染。呛人的年味儿让很多人疑惑，工厂放假，企业停工，不少大城市相比往常甚至成了空城，为什么霾却没有跟着消失？除了鞭炮，还有哪些因素影响了春节空气质量？环保部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首席科学家柴发和解释，春节期间造成灰霾天气的内因，污染排放并没有减少太多。以京津冀为例，虽然用电量负荷下降三成，但真正停产的只有中小企业，不少大企业因为生产工艺问题仍然加班加点。 有一些不能停的，比如说钢铁中间的，比如烧结啊，还有这个玻璃行业，就是好多这个工艺的话呢，它是不能停的。在这个期间的话呢，他们就是持续的生产，这是肯定的。 而人们从大城市离开，也只是把排放热点从大城市带向了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柴发和说，近期农村燃煤采暖排放增加明显， 人口净流入的城市以及广大的农村城市的污染民用的这部分肯定会增加，县一级的城市比地级市这部分的话呢，二氧化硫的浓度的话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高。 环保部此前表态，将对京津冀及周边区域2+26个城市采取更为严格的污染防控措施。柴发和说，不排除有更多行业纳入到冬季错峰生产调控范围。 新春走基层，去年河南省安阳市突降暴雨，多个乡镇受灾严重，1000多人无家可归。江苏阜宁县遭遇强冰雹和龙卷风灾害，需要安置的群众近5600户。这个春节那里的人们过得如何？我们的记者分别前往河南和江苏进行了回访，请听央广记者周一帆关心的报道。 安阳市都里镇府前街两旁的墙壁已经重新粉刷，被洪水冲毁的都里桥已经修好，岸边几户村民正在修建院墙。 在那儿盖房子是不是？ 盖房。 总共是盖5间。 10家，月押的不是5家，两个月押的不是10家。 村民陆志国平日在安阳开出租谋生，当天上午正好从市里赶回来，他的房子在719当天被完全冲毁，如今新建的5间平房主体已经建好。 你就再喝毒的朋友轻易要帮你一包了，是不是？行李收到床上吧，妈妈要过来了，是不是？啊，这经济吧，妈妈来，长到这就是。 在都里镇前街村，部分村民已经搬进了异地重建的新址。新址选在都里镇南侧，在山坡上辟山凿石，开出一片平地，盖起了10几栋平房。都里镇镇长葛志强说，政府部门对受灾群众的生活安置有基本的保障，不会让村民因为没有房子过不好年。 村里的生活比俺的北方到六月20号了，而俺的每月人230块钱补贴。整体啊，现在这个实现安全过渡，不乱过渡。 600多公里之外的江苏盐城市阜宁县，在去年6月遭遇强冰雹和龙卷风灾害。 肉圆是过年必须。 灾后第一个新年，阜宁陈良居委会陈可瑜家的儿媳妇儿正在炸肉圆。 萝卜，反正肉米为主。 肉米为主。 阜宁的灾后集中安置工作从去年八月份启动，陈良居委会的新房是16个安置点中最先交付的。 拿到房子再装修一下才几个月啊，从刮龙卷风然后再造到拿房再稍微的整理一下，时间是蛮短的。 房屋按当地的生活习惯建，全部都是两层小楼，有70、100、120和140平方米四种户型，每平方米900块。按照人口数量，陈可瑜家买了最大的户型。离陈良不远的立新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陈鸿明安排妥当了仍然住安置板房群众的新年。灾害发生时，陈鸿明顾不上回家，徒手挖出了村民救到路上拦车往医院送，救了几十个人。如今在集中安置点，他像个大家长，带着大家一起吃了团圆饭。 富人八大碗， 富宁八大碗， 肉圆， 肉圆， 肉食，就是这个肉食啊， 肉皮， 屋子烧萝卜， 屋子烧萝卜， 哎呀，御寒。 第一场雪之前，县里统一发放了棉被等御寒衣物和相应的补助款，过冬没有大困难。但是今年的春节总归没有往年方便。回想起灾害，陈鸿明大声咳嗽几声，压住眼泪。 你基本上没有是假话，那你不能落成。陈某那个悲痛当中啊，也把大家激动之类联络一下，把这个情绪吧，心情呐，要把它点火了。 不能沉湎于悲伤之中， 哎， 要把大家情绪给带动起来。 哎，是的。 今年6月23号，也就是灾害发生一周年之前，阜宁全县的16个集中安置房将全部交付，同时还将配套建设9座幼儿园、4座农贸市场、卫生室、图书室等公共建筑。 空军轰炸航空兵某师是空军序列中一支具有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的空中进攻力量。去年年底，新型轰炸机列装该部队。春节期间，记者来到这支英雄的航空兵部队探访，请听央广记者李鹏、王丽的报道。 走进机场，数架轰6K 战机正在进行地面试车。师机务大队仪表主任杨宇飞告诉记者，部队刚列装轰6K 型轰炸机不久，全师官兵都在为尽快适应新机型而忙碌着。 咱们春节虽然大家都是过节了，但是我们还要面临一些战备的问题，必须要把飞机处于这个完好状态，保证到春节战备的时候都能随时出动。 如何让战机尽早地形成战斗力，这是飞行二大队大队长崔乐最近思考最多的问题。 对飞行人员的一个，首先是掌握机型的特点，第二个，我们对下一步的作战任务的思考上和未来如何在战场上制胜，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上，会带来更深层次的思考。 2015年春节过后，习主席视察了这个部队，向官兵致以新春的祝福，并勉励官兵不断提高技战术水平。两年来，部队牢记习主席嘱托，全身心投入备战打仗。空军轰炸航空兵某师团长王国松。 习主席视察我们部队以后呢，从整个部队的精神面貌、士气，整个全面建设方面都是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特别是我们在接装新飞机以后，我们整个从战术理念啊，从我们作战思想啊，包括咱们平时的训练模式啊，这块都在进行转变。我们呢也有信心和能力，绝不辜负习主席在视察我部的时候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和殷切希望，保证完成好任务。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黑龙江省飞鹤乳业集团齐齐哈尔甘南分公司坚持乳品质量标准不放松，确保节日期间乳品安全。请听央广记者池松的报道。 大年初一，咱们生产任务还是依然继续，各部门注意安全生产工作，注意我们各部门进行正常的一个巡视巡检工作。 飞鹤乳业集团齐齐哈尔甘南分公司生产经理徐远光正在早会上布置生产任务，他强调节日期间更要确保乳品质量，不合格原料不投产，不合格产品不出厂。质检员刘芳玉和30多位同事每天都要24小时全程跟踪检测鲜奶、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的品质。他和同事仅在除夕当天就做了接近400项次的检验， 24小时呢在线进行监控，进行每半小时或者每小时的这种相应检验项目的监控，一起守护中国宝宝奶瓶的安全。 飞鹤乳业公司实行的是2小时生态圈要求，从专业牧场挤下来的鲜奶必须在2小时内低温运输到工厂加工成粉。在距离工厂不到半小时车程的飞鹤牧场，记者看到了每8小时一次的排队挤奶。飞鹤乳业对外事务部总监孙秀娟告诉记者， 凭借着国内首个完整全产业链的优势，飞鹤乳业从牧草种植就开始掌控奶源安全。这个牧场的一万多头奶牛都是吃着飞鹤人自己种的草长大，伴着轻音乐挤奶，以保持奶牛情绪舒缓，最大限度保证牛奶的纯净和安全， 让它保持一种心情那种舒畅。每头牛有自己的一块专属毛巾，就不重复使用，然后挤掉头三八奶，然后给他们做了清洗，清洗之后榨乳。 甘肃省陇南市康县山大沟深，贫困面大，从2014年开始，当地实施股份制脱贫试验，通过党支部加农户打造村级产业，带动群众脱贫致富。新春伊始，村民们用打擂台的方式迎新春、促发展，争当致富路上先行军。请听央广记者孟永辉、张磊、孙鲁进的报道。 新春伊始，甘肃省陇南市康县凤凰谷村的文体广场前，在隆隆的鼓声中，一场别开生面的打擂台活动激烈上演。接受挑战的是凤凰谷村，攻擂的是邻家的黄家坝村和梅园村，比的就是看哪个村子今年能在致富路上先行一步。凤凰谷村村支书石锁红说， 12年之前咱们这个村啊是全县有名的落后村，从贫困村走的是烂泥路，住的是这个土房，咱们的河道里都是就是社员倒垃圾扔垃圾的那个臭水沟。 为了增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甘肃省在全省范围内启动干部帮扶贫困户、单位帮扶贫困村的连村连户为民富民行动。陇南市委组织部被确定为凤凰谷村的帮扶单位，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整合各类扶贫资金520万元，用于改善凤凰谷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村支书石锁红说， 现在都建了新房子，公路现在咱们都是硬化公路，现在我们把河道治理好了以后，现在就成了那个水井了，人进来以后感觉都非常好了， 人居环境改善了，产业培育随即展开，开发乡村游，村民自由入股，没有经济能力的19户贫困群众也得到了帮扶，每户按照30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全部成为公司的股东。短短一年时间，到凤凰谷村旅游的人数就达到数10万人，公司营业额超过140万。凤凰谷村成功的扶贫模式也同样嫁接到了陇南市委组织部帮扶的另外两个村子。黄家坝村按照公司加贫困户扶贫模式，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6000元，25户贫困户全部脱贫。梅园村则多管齐下，成立种养殖合作社和建筑工程队，2016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4200元。擂鼓声阵阵，春节正热闹，面对新一年的挑战，村民们信心十足。 我想我的办法，尤其是跟旅游配套的种植养殖一系列，全部激励着让他们发展起来，都要向前走，向前冲吧。 今天的特别策划《春节异乡人》，记者任梦妍、陈于燕为您讲述新义乌人的故事，请听报道。 坐在义乌曾经的最高建筑时代广场的办公室里，哈米回忆起14年前他刚来义乌时，既没有出租车，也没有现在这样连绵不绝的小商品城，工作节奏更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但是义乌呢，跟现在比，小时候没法比的，那个时候出租车还不多，三轮车当出租车坐黑车，稍微天黑了就没有车了，所以我们习惯就下午4、5点钟尽量快一点回酒店。那个时候福田市场没有这么发展，不是一个小市场的样子，但是价格方面跟其他地方一下就完全便宜。 随着公司越办越大，在义乌的时间越来越多，哈米把妻子和女儿先是从北京接到了杭州，之后又从杭州接到了义乌，正式成了新义乌人。 义乌也是发展的速度好快，义乌也慢慢的好起来，我觉得是义乌也蛮安全，所以现在是时候我让那个老婆孩子也搬到义乌过来，这样就一家人三口子在一起生活。义乌来了之后就买了房子，买了办公室，做了一个新义乌人的。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春节假期餐饮市场一片红火，记者近日在江苏调查发现，2013年开展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光盘行动，4年后有浪费回潮的迹象，请听报道。 记者走访了江苏省不同地区的多家餐饮店，发现曾经到处都是的光盘行动提示牌已经很少出现。南京江宁一家连锁餐饮店一进门还贴着光盘行动英雄榜，可惜上面一个英雄也没有。 有的地方会看到有关光盘行动打包的提示牌，不过已经比较少了，没有宣传呐、就是铺天盖地的那种形式了。 我觉得光盘行动的意识还有，但是不敌以前了，应该是有那种日渐削弱的趋向。 特别是现在过年的时候，饮食浪费的情况肯定会更加严重。 在南京一家火锅店内，记者看到不少客人离席的餐桌上还留着很多没吃完的饭菜，同时餐饮最低消费的限制屡禁不止。 有些餐饮店包间有最低消费，请客为了订包间也不得不点那么多菜，最后嘛也不好意思打包。 记者注意到刚推行光盘行动一两年里，行业协会、工商、商务等部门都很重视，也确实起到了效果，但舌尖上的浪费毕竟属于个人行为，无法强制性约束，治理过程容易出现反复，还需要在全社会继续提倡文明用餐，杜绝浪费的风气。 央广时评，遵守规则就是保护自己，撰写曹美丽。又见老虎伤人，这次是为了逃票翻墙入内，这次是不治身亡。进园需买票，野兽勿靠近，这是基本规则，偏偏有人置若罔闻。回看身边，不遵守规则的人岂止少数，医院里有人借口紧急要插个队，马路上突然有车变道加个塞儿，科技人员辛苦研发的新品转眼就被山寨。规则是社会秩序的基本底线，不遵守规则的人不但伤害了他人，最终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谓规则，就是为人处事该遵循的规律和准则。上学不迟到早退是规则，开车不闯红灯是规则，为官不贪不腐也是规则。部分领导干部搞以权谋私，最终落了个锒铛入狱的下场，这就是不守规则的后果。规则大到国家设计，小到公民个人，无处不在。你不遵守规则，规则就保护不了你。规则是用来保护人的，但最终要靠人去执行。一些领导干部台上大讲廉洁，台下却贪污受贿、结党营私，这是嘴上讲规则，行为不守规则。交警给违停的车子贴罚单，自己的警车却随便乱停，这是对别人讲规则，对自己不讲规则。规则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执行，就会成为空文，社会秩序离开了规则的执行，就会乱成一团糟。而身处社会体系内的每一个人都将是受害者。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到，要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用良好的道德风尚引领全社会。今天我们正大踏步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要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尊崇规则、敬畏规则的良好氛围。只有人人都敬畏规则、遵守规则，社会才能安定，国家才能心无旁骛继续前行。 系列报道《中国年冰雪热》今天播出，冬奥会筹备迈上快车道。采制央广记者张文。 2017到2022算起来还有5年，但冬奥会的筹备工作却已经驶进了只争朝夕的高速路。北京冬奥组委秘书长韩子荣表示，以4月为界，所有新建场馆都将破土。 冬奥组委啊和市政府，我们组成了一个工程规划建设的指挥部。那么这个指挥部现在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场馆的规划和建设的相关工作。今年4月份。所有的新建场馆要全部开工，同时呢，改造的场馆也要陆续的开工建设。 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承担着为筹备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集资金和必要的物资、技术、服务支持的重要使命。在2017年，这项工作也将迈进快车道。与此同时，我国的冬季运动项目也在依靠奥运红利进行快速布局。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副主任刘成亮。 2015年冬奥会申办成功的时候，我国冬季项目开展了5大项、72个小项。我们计划在2017年将平昌冬奥会7大项、102个小项全部开展起来，尽快提高竞技水平，力争实现到2022年冬奥会95%的小项参赛的目标。 新闻动车组，中消协就春节期间消费纠纷增多作出提示，春节档电影票房已超13亿元，年初一单日票房再创纪录。春节期间外币红包热销，律师提示买卖涉嫌违法，请听报道。 统计显示，近年来春节成为网购问题的高发期，存在着虚假宣传、钓鱼网站、支付陷阱、快递不给力等顽疾。中消协投资部胡桃君提醒， 不少骗子利用消费者不当面验货的习惯，通过向消费者寄送空包裹或劣质商品，然后利用快递到付业务对消费者进行诈骗。因此消费者在接受物流包裹时，一定要核验是否为自己网购的商品，不要接收来路不明的快递。 央广记者王凯北京报道。 大年初一全国电影票房报收8亿元，刷新单日票房纪录。初二票房热度不减，继续发力，以5.67亿元同样超过去年同期单日票房成绩。由徐克执导、周星驰监制的奇幻电影《西游伏妖篇》遥遥领先，在33%的高排片比下，截至昨天上午10点半，已经累计票房6.2亿。周星驰， 就是要给观众带来新鲜的东西，但是这个新鲜的东西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放弃的。当你看见观众享受创意的时候，其实那一种感觉就再辛苦也是值得。 央广记者冯月北京报道。 过年给孩子压岁钱是传统的祝福方式，今年春节一种外币红包意外走红，100多个国家五颜六色的纸币放在一起，看着高端大气上档次。记者采访发现，这种外币红包不仅在购物网站朋友圈卖得旺，在文化市场的实体店也是销售火爆。对此，亚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刘胜帅表示，根据外汇管理相关法律规定，私自买卖外币或者外汇将由外汇管理机关给予警告，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买外汇外币应当到国家指定的金融机构，一是履行了公民的守法义务，同时也避免了上当受骗。 青岛台记者雷磊青岛报道。 在马来西亚沙巴州沉船事故中获救的中国游客昨天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目前均无生命危险，其中少数几名伤势较重，或需进行手术治疗。马来西亚沙巴警方表示，失事船只上有一人并未上船，因此目前失踪人数为5人，其中包括4名中国游客和1名船员。同时，警方已逮捕船长、2名船员和船公司老板，并已展开全面调查。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方面当天表示，中国驻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跟踪事件进展，希望马来西亚方面抓紧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继续全力做好失事船只落水人员的搜救工作，一刻也不放松。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昨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十分重视这次沉船事件，要求展开彻查以找到事件原因，但现阶段的注意力应全部放在搜救失联人员上。 在昨天举行的第28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子超级决赛中，中国选手朱莹莹夺得冠军，为中国代表团摘得首枚金牌。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王泽华、郑兰，主播文琪、忠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合作伙伴徐工集团给您拜年，祝您阖家团圆，万事如意。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 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